宏愿海外物业投资中心呈现的英国楼盘巡礼将会在宏愿移民位于香港沙厂工业大厦第五期的长期展销厅举行，向大家介绍英国不同的楼盘，快点打来6221-4438查询啦。买定楼去英国，宏愿海外物业投资帮到你。我们有长期展销厅，有专人为你代办 BNO5+1 移民海外投资卖楼或租楼，一站式服务为你解决所有疑难，买机票还有机会拎到优惠添。快点打来6221-4438找宋生了解详情啦。 又到咗移民疑难为你解嘅时候啦，我哋相信呢就越嚟越多听众呢有问题啦，有疑问啦，咁其中一样嘢就係、是、无论英国有啦，加拿大有啦，咁甚至可能遲啲澳洲都有啊 ,ok。咁但我哋首先我哋就尝试去回答咗嗰个加拿大方面，唔係加拿大方面，係想即係去加拿大就学或者係移民嘅朋友嘅疑问先啦。 係啦，咁我哋即係好多朋友都话喂，究竟嗰、那个加拿大嗰、那個嗰、那個救生艇計劃有好多疑問咁樣，咁我其實喺度咧，再將嗰啲問題咧，即係綜合咁嚟講啦嚇。咁、第一個其實大家記住啦，即係其實佢呢個係俾一啲年輕人嘅，即係如果你係年紀大嗰啲咧，其實係唔啱用嘅嚇、即係唔好話讀翻轉頭啲書，或者係過去讀一啲咩嘅課程，咁而又諗住攞個身份，咁其實呢個係好難嘅。咁你就唔好考慮用呢個救生艇計劃啦。呢、個救生艇計劃係一定係俾一啲我自己覺得係喺16歲準備進入大學或者係已經大學畢業同埋大專畢業嘅一啲年輕人。咁呢個就係 very good 嘅一個係基本係冇任何嘅門檻噶啦。咁、你準備呢兩樣嘢就得噶啦。咁可以唔係呢啲人群咧，你就唔好諗啦。咁另外有啲朋友就話：喂，咁係咪有個截止日子咧？咁佢留意到嗰個問題。咁係嘅，其實加拿大方面咧，佢將呢個計劃咧，救生艇計劃，佢一個即係佢有個日期嘅，佢就去到2023年6月1日咁樣。咁會唔會 extend 我哋未必知，唔知嚇。咁但係問題就有啲朋友就咁講啦，佢話：喂，咁我如果而家讀緊嘅，咁去到2023年未畢業喎，咁如果未搞定住先咧咁樣。但我一路同大家講咧，就唔得嘅。就你一定係要有咗嗰、那個簡單講，我以一個證書作為你一個最基本嘅文件咯嚇、文件。咁當然調翻轉頭啦。咁如果你有一啲某啲課程係讀嗰啲某啲嘅課程係完成咗，咁又有大專程度嘅話，但係你係讀緊大學嘅，咁你就相反係可以嘅喎嚇。咁、但係純粹你而家讀緊大學嘅話，又未畢業，去到2023年。6月1日之前都未畢業嘅話咧，咁可能呢個就要即係用唔到呢個計劃啦，嚇呢個第一點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就係話，有啲人話會唔會過到去之後，揾唔到嘢做嘅情況下，係都會批得到咧咁樣。其實呢個簽證咧，其實佢冇預你揾到嘢做先過去嘅。咁所以咧，佢叫 open visa 嘅原因就係話，你未有任何工作嘅情況下，佢就俾你過去啦。咁其實簡單嚟講，你喺3年裏面一批係3年啦，3年裏面你都揾唔到嘢做，咁啊呢個咧就冇辦法啦。咁啊，我相信呢種機會係好少嘅，好少嘅嚇。不過咧就有啲人都係咁樣講啦。咁話而家心大心細，問我簽唔簽咗先，或者係究竟過唔過去嗱？其實我已經咁樣講俾你聽，你如果有呢個資格嘅話咧，你有你冇你先簽就攞咗先。啊，你咪過咗期你就，即係你過咗2023年你就冇咗咯喎，係咪？你簽咗，咁你其實你幾時過去咧？只要你滿足到佢1年嘅工作嗰個期限，即係喺加拿大連續工作滿1年啦嚇。啊，咁或者係即係話你加埋埋咧，有一段長嘅時間可以拼埋有1年咧。都可以嘅，不過我哋建議就唔好啦，就係一個連續性係最好嘅嚇。咁啊即係我建議係攞咗先嘅。呢啲朋友咁樣問我嘅話，我就答佢就一定係揾，即係你攞咗個 visa 個喺手度，你咪遲啲幾個月後啊，或者半年後再過去，呢個係冇問題嘅。因為你有時會唔會隨時冇咧？咁其實我答唔到你嘅。啲朋友問到啊，喂咁會唔會2023年之前會冇咗啊？咁樣。 這個答不到你，不過這個跟 BN 的講法一樣的，總之其實這些是隨時都會變的。 應該問你，他應該問過加拿大政府。 我答不到你，不過呢我只是告訴你他們是會變的，只是說你現在有這個機會滿足到的話你就辦了先、你就辦了先、另外還有一些就是說問我喂有沒有什麼福利這樣，那其實呢你 99% 的福利你都拿完了，你拿簽到這個 Visa 的話，譬如說醫療啦，那如果你是假設你是結了婚的，即是你結了婚 當然有了， 那你的伴侶啦都可以簽到這個 Visa 過去啦，咁然後你嘅，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話，個小朋友都可以一齊過埋去啦。咁同時小朋友可以免費教育啦，同埋會享受到個醫療啦咁樣。咁所以基本上嚟講咧，就即係話攞呢個 visa， 基本上喺呢三年裏邊咧，你滿足到你喺嗰度生活嘅基本福利，你全部有曬嘅。咁同英國唔同，英國乜都要你自己俾錢啦嚇。 因為最大一樣，我諗而家即係大家都係諗緊一個問題嘅，就係你嗰個醫療保險。英國你要俾錢嘅， 係都幾萬蚊嘅，其實講真的都幾萬蚊，即係你一次過攞出嚟先啦嚇。所以你隨運每個月就唔多，但係問題你要 預備咗，係 啊，預備咗先啊嘛。咁所以其實你話呢個門檻其實佢係就曬啲年青人嘅，第一佢估到你冇咩錢嘅啦，第一個問題就係、是。 同埋你年青人一般就冇乜重症嘅，照計就係咪係咪？所以佢都諗得啱嘅、因為英國點解嗰個要咁咧？因為佢咩年紀你都去得啊嘛。 包括埋嗰啲即係七八十歲嗰啲。 係啊，咁屬為佢如果唔收你，佢可能隨時佢又變咗個醫療 系統。 個系統又 係啊，係啦，呢個係啱嘅，其實我覺得就即係，但係即係。即係英國政府有佢嘅考慮因素啦，但係我覺得加拿大政府即係針對翻呢次嚟講咧，其實佢都係 focus 喺啲年青人㗎啦，即係你過咗嗰個年齡嗰啲，我諗即 係我諗呢個唔好有幻想啦，即係你唔係呢個年齡嘅，你倒不如諗下其他方法仲好過啦。 冇錯啦，因為有啲人話喂，我讀個 master 咁樣，喂讀個 master 你只有個價錢都兩年啦 ，minimum 嚇兩年，咁你都幾廿萬㗎嘛，咁所以其實嚟講，我覺得唔好諗一啲額外嘅嘢去搭建呢個問題。總之你喺呢個人群裏面 match 到嘅呢啲就 very good 啦，係嘛？即係你問我喂 BNO， 如果唔係 BNO 咁點去英國咁？你咁諗住做咩啫？ 係咪？你唔係 BNO 唔好去英國。 係啦，我喂，我不如揾個 BNO 嘅人結婚啦咁樣。喂，你啲咁樣嘢好悶嘅喎，聽到咁樣講法真 係。唔係，我相信而家嘅問題就大家好好倉促啊！好多好多決定好倉促啊！即係呢個係因為個壓力嘅問題啦，可能話即係突然間要諗住走啊，但係又唔知點啊，因為之前冇諗過，咁所以就形成咗好多頭先嗰啲咁嘅問題 啦。係啊，冇錯，因為今次我就即係重點嚟覆曬你哋啦，咁有啲即係覆唔切咁多嘅情況啊。咁另外仲有啲 case 佢問我係咩咧？咁樣佢就問我喂，咁去到嘅時候，咁喺邊一個地方揾工作有冇限定啊？冇嘅。咁你任何城市都可以揾嘅，任何嘅地方都可以嘅。不過問題就係話，即係如果你去到啲即係法文區嘅話，咁可能你就 魁北克， 魁北克嗰啲啦，我哋叫做嚇，咁就你要識啲法文啦咁樣。咁其實我諗大部分嘅香港人都會即係集中去追曬落去多倫多同埋溫哥華嘅。咁其實你如果你唔係有好，即係通常你冇工作經驗嘅話咧，咁你都要諗定一個問題，就係啱啱做嘅時候，一定係做啲比較基礎嘅努力嘅嘢先。然後等你攞到一個工作經驗，譬如三個月、兩個月之後，再去跳，即係我哋叫騎牛揾馬啦。最簡單講法就係、是即係所有年青人都要經過呢個情況噶啦。咁啊可以咁樣講就係我有個聽眾佢就話喂可唔可以幫手諗埋有冇嘢做嗱咁其實咧我都有呢啲疏醒嘅不過個問題我唔可以話一概而論去安排呢個問題、即係如果有啲朋友佢個條件係啱嗰啲咧我可以幫佢即係試下幫佢手啦咁樣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就總之佢冇限制你喺邊度做嘢 OK 總之你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可以翻嚟香港噶嚇、即係你做嘢。即係你唔係話你嗰三年或者一年你係一定強制你唔可以翻可以嘅，即係總之你滿足到到時你轉身份個要求咧，你中間裏邊嚟講你做咗一年嘢，翻嚟香港兩三個月再翻去再繼續揾嘢做多一兩年，即係咁先再轉身份都可以。不過我建議一個問題就係、盡早滿足佢嘅要求。咩叫盡早呢最好就一去到第一年你就即刻揾份工作，做滿一年之後。 即刻就轉身份，就唔好攤到去第三年嘅時候先至轉。 係啊 ，OK， 咁因為中間裏邊嚟講，亦都係有一啲不可預測嘅因素喺裏邊。咁呢一樣嘢嚟講咧，即係而家我俾大家嘅中國建議係咁樣嚇。咁雖然話有三年時間，有啲人就真係好老鳳咁樣啦。咁但係我都始終講咧，既然係咁嘅咧，你就不如咧一口氣你就第一年就滿足曬佢，跟住就即刻就轉埋身份。咁你攞到個我諗相信你轉身份都要九個月嘅。咁你攞到個永久居民，你到時你就周圍走得啦，係咪？甚至乎你過去美國揾食得啦，係咪？ 係，終於攞到身份。嗱，有呢樣嘢，我引起另一個問題啦，就好似聽講而家現任呢個總理咧，就要提前大選喎。 佢覺得而家對佢有利啊嘛。 係啊，梗係啦，係啦，暫時對佢有利啊，遲啲唔知點點。 係啊，即係佢覺得有啲將來可能有啲未知數啦。 嗱，咁如果譬如有咗咁嘅情況，如果佢係即係意外地輸咗咁，咁嗰個政策會唔會有改變？ 有機會喎。有機會喎，但係個問題咁樣講咧，個比例唔高嚇，但係係有機會嘅嚇，因為始終嚟講咧，佢呢啲係只不過係一啲好短期嘅一啲叫措施，可以話都係叫行政嘅手段咯。咁所以其實每一屆嘅政府咁個總理佢都有權去調整一啲咁嘅措施啦，即係好似特朗普嗰啲咁，同埋阿拜登上到去咪有啲咪改咗咯，係咪先？即係佢都會有機會，但係個問題我覺得大前提裏面嚟講，我睇個大趨勢就唔會太大嘅改變咯。但係睇嚟佢提早大選係事在必行噶啦，因為而家係對佢有利嘅。 好啊，咁嗱，即係加拿大嗰邊一般係咁樣啦。但我聽頭先你個講嘅就係、是，似乎都幾多即係上一年紀嘅朋友而家籌措緊，即係出外而比較彷徨係咪？ 是其實呢 我自己看法就是說呢我有一個建議就是說大家除了說 你喜歡那個地方或者是怎樣的話呢都要看回自身的條件先即是不要做一些你條件不夠夾硬做的事情兩個問題啦第一你看看那個地方你喜不喜歡第二就是你看看你的條件適不適合很多人上來問我就是說喂 我要用這個方法 去移民加拿大這樣那我看完他的 background 之後我發覺不是你用這個方法可能未必是適合你的所以其實移民基本上來說是一個很獨立 的一個看法就不是說一個緊局的東西來的 是你即要很多不同的選擇給自己就不要說我死我一邊頸 沒錯了因為有些人他是不適合做這件事的時候你硬要做的話你不是結果又可能未必得到第二就是你花了很多的時間和金錢這樣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想很多朋友你自己想你不如真的去問一下專業人士給一些意見你就不要自己想了因為自己想其實就 很辛苦你就算自己慘你很多時候有些 現在很流行上網 是啊自己似乎好像但很多時候的變化我舉其中例子另一個例子譬如說加拿大有即是大選啦馬來西亞都是馬來西亞那隻 喂馬來西亞的 MMGH 現在出了爐了不過呢他不出那個出了而家嘅要求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話，即係等於叫你唔好去。 咁如果你叫你唔好去，點解佢又出過出啲咁嘅嘢？ 即係黐黐地，唔係呢個人係政府嘅，即係我話俾你聽就係，即係好奇怪嘅問題就係咩咧？就係話 聽到添， 唔怕啫，會係咪自由批評下佢？即係佢真係有啲問題嘅，其實。不過佢就將啲門檻提高咗，其實表明咗佢其實唔想你繼續嚟咁解啫。係嘛？咁提高咗之後，咁我諗其實而家。調翻轉頭咧，我話你如果再想去馬來西亞退休移民嘅話，唔使啦，你就咁攞個護照過到嗰度，你有錢都得噶啦， 係 嘛？有錢咁你喺度住，你有醫療， 冇人搞你 嘅，冇人搞你，你 M2 你都係冇咩福利噶嘛？OK， 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你唔需要啦，即係有個咁嘅居民身份證有咩用啫？冇乜用嘅，咁不如你就攞個 Visa。咁啊，隔段時候去新加坡打個圈翻嚟咯。 係啊，係啊，好快落去坐船去得㗎啦，就係搭船。 同埋住呢啲唔可能未必住吉隆坡啦，你都 係唔好，我都成日叫你唔好住啊。其他地方好住㗎，你唔好諗吉隆坡啊，係。 你即係講得難聽啲啊，馬六甲其實啲環境都仲正。 我去過， 係啊， 絕對即係喺 香港人又多 ，OK， 係啊，檳城啦，係咪？ 檳城係 又係多香港。 再遠啲佛羅加爾，因為有錢就 咁啊，佛羅加爾，不過呢啲啊啱啲後生仔，即係如果退休。 在移民其實佢考慮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是低消費啦，第二就係、是環境即係方便啦咁樣， 治安好，醫療 冇錯，因為講嗰啲咩檳城啊、馬六甲其實都平過吉隆坡好多， 係啊， 同埋佢亦都係好方便。 O K 嘅，我外國絕對 O K。 係，梗係啦，第一就交通方便啦，第二就係個醫療一定係冇問題嘅，啲大城市嚟嘅。第三咧就係、是、亦都係好方便嘅，好多。香港人嘅， 因為嗰度講廣東話都掂嘅， 一定得添啦。 一定得。 咁如果你潮州人又得，福建人又得，總之其實嗰邊基本上嚟講，雜不楞中國人多得不得了嘅。不過當然我哋以即係廣東話嘅人多啲咁解嘅。咁所以其實 MM2 廚，我覺得而家冇咩用嘅，冇乜用。不過反而其實而家就係、是你如果上次講其實。你要咁嘅 concept 嘅話，你要泰國得啦。 係啊，但問題而家度度都亂啊嘛，即係你唔係講你，喂，如果你以前話喂玩下手過緬甸，但係而家唔得啊嘛。泰國近排都亂，泰國近排都唔掂。嗱，但係咧就頭先我哋歸納咗咩咧，就係嗰個地方嗰個政治咧，佢有改變嘅時候咧，的而且確即係個措施，即係嗰個政策真係有改變。咁另外，我覺得你都要提一提啦。即係以我自己嘅睇法，台灣就真係唔好諗啦。 台灣而家其實我覺得佢某個程度佢係想有啲縮沙咯，即係你明啊嚇，但係佢又唔講出口啦，咁就將啲嘢， 因為呢個會浪費自己時間嘅。 係啊係啊，即係而家我哋有好多 case 咧，都係真係其實係冇問題嘅，不過唔知點解就晾咗喺度。咁我覺得就雖然就各方嘅都冇話喂一定係 close 咗或者係唔俾，但係感覺上佢嘅政府。是想將佢即係冷淡落嚟嘅，將呢一樣嘢冷淡。 唔係你最近都見冇乜人講再講呢啲嘢。 冇啦，第一冇啦，因為點解咧？都好多人都辦到半途都唔辦啦。喂，大佬，我頂唔順，等咁耐，佢早啲走啦咁樣。 啊， 係嘛？咁有啲就即係真係嘅，好多就係、是、走去英國啦，最多噶啦。啊，咁文年都係啦，咁佢走英國啦。 嗱，佢走英國嗰度，佢哋會唔會有即係另外一個選擇，就係再去到英國再諗咧？ 呢、這個諗少啲，如果去到英國佢就 即係都固定噶啦，就係英國噶啦。 起碼佢第一個目標就攞咗個護照先。 嗯。 咁然後佢會唔會再去其他國家度定居呢？咁呢個就我諗都唔會，即係唔會啦。要經過五年嗰、那個即係嗰個磨合之後咧，其實慣咗之後咧，佢唔會再去第二個國家。我覺得就、反而調翻轉頭啲人而家如果你可以問下唔去英國有咩地方去咧咁樣。歐洲我咪又講翻上次就係葡萄牙咯，葡萄牙南歐嚟講其實就即係除咗你話嗰個經濟上可能冇即係英國咁好啊嚇，咁其實但係你喺揾嘢做嚟講，同埋即係自己去諗啲小生意嚟講咧，其實都唔會輸蝕嘅，因為你嘅成本低啊嘛，你個同埋。大部分的香港人去到英國，我相信頭嗰一年半載，佢都係喺度搣緊嘅啫。即係大部分都 係。而家肯定係啦，而家 真係搣緊嘅啫。咁所以其實你如果咁嘅心態嘅話，你不如即係我啱啱有個老友咁，佢又傾咗去英國咁樣。咁其實我就建議佢，喂，你不如唔好諗打工啦，因為你喺香港咁嘅人工，你去嗰邊揾咧，你捱 揾 你 翻唔揾翻， 捱唔到嗰種。即係單嗰啲太犀利啊嘛，咁我不如諗下啲小生意做下，咁你過下日常，支持到你嗰、那個生活嚇。咁而家香港人都好叻噶，佢即係唔揀倫敦啊，連曼城佢都唔揀啊。點解啊？佢就再揀啲偏遠啲嘅攤咁樣去住，平啊嘛。咁所以其實咁我諗其實就如果你話英國你係唔中意佢嗰啲。天氣通常都係嗰個天氣嘅話咧，咁其實就葡萄牙係一個幾好嘅考慮嘅，因為佢嘅門檻的確亦都係好低嘅，即係當然佢就除咗佢係要投資一個款項之外，其他就基本冇咩要求。最特別嘅就係話佢唔使你住啊嘛，即係總之你夠五年續到個證，夠五年後你咪考個。即係我哋叫移民試，咁考完就 OK 啦，咁正常就攞護照啦，咁樣。咁所以葡萄牙，我覺得就係一啲50歲以上嘅朋友咧，有少少嘅即係一嚿嘢，咁我覺得 有積蓄喺度。 係啊，你去葡萄牙搣好過英國搣，應該咁樣講嚇。即係或者係甚至乎你搞啲小生意嘅話，你都容易啲，因為個成本低。你始終嚟講你。 佢係英國嘅，都即應該英國嘅三分之二到啦嚇，即係起碼低咗30% 啦。 嗯， 即係同等嘅城市咁樣講下。 嗯， 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就係話，其他啲東歐城市就唔好去啦，因為東歐其實老實講嘅經濟唔係差得，淨係好差嘅嚇。咁但係你即係話你話即係西歐同埋南歐嚟講，我自己覺得就即係一係英國，一係葡萄牙啦。即係我自己覺得。 咁你譬如去中歐啊、德國啊、法國嗰啲就語言問題啦。即係如果你 嗰啲好難啊，因為個門檻即係唔係淨係你投資嘅問題啊。 仲有一樣嘢，而家仲搞個咩阿富汗難民出嚟。 而家間間我諗好多人要咩啦？而家加拿大個 20,000 係啦，20,000係嘛？ 英國有20,000， 大家認頭先，我講唔多啦。認頭先，即係美國。 而且呢個係第一波嚟嘅呀，跟住我相信就仲有其他嘅，即係跟住陸續會有呢幾年啦，會有即 係好似嗰陣時敍利亞第一難民港嘅時候， 即係越南嗰時候， 係咪啊？後屘就即係慢慢消磨曬啦，即係叫 吸收曬啦， 吸曬或者係啲人走咗第度啦，移民去即係去咗。美國啊咁樣，主要都係美國嘅嗰陣時。咁、我相信而家呢個情況，唉，都係咁樣，都係似係咁噶啦。 唔係簡單嚟講就立立亂啦，即係度度都立立亂啦，係咪？你又有即係緬甸啊嘛，緬甸嗰度即係佢哋而家都係封 美元噶， 美元啦。咁你跟住有泰國啦，係咪啊？咁你其他地方你嚟再嚟多個阿富汗咁樣啦，阿富汗又再爆咁，你可能周邊又有一紮啦。 咁你仲有伊拉克咧？ 依家係 未開始嘅啫喎，開始，因為其實即係我覺得而家其實如果從呢啲咁嘅情況去睇，我哋話講個經濟嘅問題啦，咁樣個影響就係話，所以其實而家大家移民嚟講咧，我自己睇就係話，如果你冇翻一定嘅即係嗰個因為你年紀好輕啦嚇，或者你係真係有一嚿錢啦，即係你冇呢兩樣嘢你都不具備嘅話咧，即係都要。想一想 要想啊，要想巧啦。簡單嚟講，諗巧啦。咁我哋希望我哋即係話，遲啲我哋都度一度少少一啲嘅比較可行嘅方法出嚟。但係簡單嚟講咧，有好幾個問題。其一咧就即係會有難民潮啦。即係我講其他地方啊。第二樣嘢就係、似乎嗰個疫情咧沒完沒了，就唔係話啲嘅封鎖會重臨啊。嗱，即係我啱睇到啦，紐西蘭嗰邊就有 lock down 過啦，但係。即係你估計唔到，譬如舉個例，譬如加拿大佢九月開翻，你唔知道嗰個疫情。 唔係有人問過呢個問題啊？但係咧，我哋先係實在即係同一啲即係即係知情嘅嚇嘅加拿大方面嘅知情嘅朋友咁樣咁討論過呢個問題。其實咧，加拿大政府開嘅時候，佢就已經預咗咧呢個問題㗎啦。咁所以其實佢係做足曬心理準備，同埋最主要大家要明白。佢真係打針打得好快， 七成佢過咗美國㗎啦， 係啊，但佢已經去到85%㗎啦，差唔多。咁、所以其實佢根本嚟講，佢嘅態度就係話：喂，冇啦，咁你打曬針，咁你自己就即係總之佢唔影響到佢嘅醫療體系咧，其實佢都係容忍嘅。佢預咗㗎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會再 lock down 翻嘅機會咧，加拿大咧就唔高啦，因為佢今次開其實佢做足個心理準備㗎啦。應該咁樣講。 好啦，我剩下少少時間，想問埋你，就而家好多朋友就去咗英國啦。咁佢哋一般而家遇到個問題點樣？ 其主要都係揾樓啊，揾屋先啦、啊。因為其實而到而家啲人都，而家連租嗰啲 Airbnb 原來都租唔到啊！好多人打嚟，我都真係笑死你，真係佢可以冇 Airbnb 租，我咁就上網自己租。佢冇喎，因為全部都 reject。即係佢失，即係佢 Airbnb 係咁嘅，你要填曬啲資料，碌咗卡，跟住佢個業主話 OK 先俾你住嘅。咁而家佢哋好多就即係俾曬錢，原來我唔得，又退翻俾你。咁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呢樣嘢咯，嚇揾屋啦。咁第二就係、是其實香港人已經預咗係要係揾嚿錢去搣嘅啦。大部分我聽佢睇佢哋全部都係咁樣預咗嘅啦。所以佢哋見到佢哋咧，冚唪唥揀啲地方咧。都是很偏的， 即是慳翻嗰個租金先， 生活費啦。呢個講就佢即係佢冇預咗揾咩做噶啦。即係首先佢可能你話當半年好一年好喺度適應咗先。咁當然啦，佢哋又有細路仔嗰啲咧就例外啦，因為有細路仔嗰啲或者細路仔比較大嗰啲都冇問題噶啦，比較細嗰啲啦，咁嗰啲。 佢就可能都會斬翻曼城啊，或者係 Birmingham 啊咁樣。倫敦都少啦，因為倫敦真係個消費太高啦，太高咁啊！好多朋友都即係你即係都翻嚟講啊，喂，就算開頭 stay 咗喺倫敦都要走，都要走，都話不如搬去啲鄉下住。因為點解咧？因為第一佢有工但係唔想做嗰啲啦，實太辛苦嗰啲啦。咁佢俾我有啲錢幫我搣，咁不如我襟搣啲啦，就咁。我諗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揾屋啊，揾屋揾地方住，揾地方住。因為嚟緊而家批得好快啊，而家佢一即係基本上我咁講啊嚇。連啲家庭之前我哋講要兩三個月先批到嘅話，而家都唔係啦。而家基本上咧，喺我哋嗰、那個經驗裏邊嚟講咧，基本上由你十一個開始計咧，二十到二十五日咧， 我話快得咁鬼緊要， 係啊， 即係快到可能佢準備唔到。 即係啲人話：喂，咁快嘅？咁我話：喂，咁啊快啲咪好咯。佢我仲諗住遲兩個月先。我咁唔係嘅，咁基本上佢都 唔係。咁你咪遲兩個月去咯，真 係。俾三個月時間俾你嘅，咁樣。 遲兩月去咯。 啊，咁如果你有啲係經過手機 Apps 做嗰啲嘢，夠半年內啦，咁樣。咁其實最大都係揾屋啊，即係好多。 咁你呢個即係俾佢嘅建議就係佢哋而家係做咗嗰陣時要揾咗屋。 即 係 其實咁 講 啦，一定係啦，唔好而家連 Airbnb 你都租唔到嘅時候，你點搞呢咁樣你唔好諗住有啲朋友喺度供啦，你唔供得幾耐噶嘛？ 係啊，人哋都唔好意思啊。 唔知你呢個禮拜 OK 啦，唔容忍下你啦，咁所以其實一定係有景嘅，都係嗰句説話，真係買咗先啦，唔使講啦。第一點就喂，如果你話爭啲嘅，或者睇定啲先買嘅，咁你都喺香港啊租定先噶啦。咁租半年。 即係簡單講，你而家搞掂咗個租先。 係啦， 關屋先過去，就唔好渠道先搞。 搞唔掂啊！去到嗰度真係搞唔掂，因為而家咧，我同你講咧，即係包括啲而家啲香港人之前話，我有我租俾你咁，而家佢都冇啦，因為你其實你有幾多？香港人唔係買咗好多啫，你真係要應付咁大量嘅，即係幾萬個即係個家庭嘅話，你點頂啊？係咪？你根本係喺短期裏邊，我嚟緊，我話俾你聽，會更加迫切，就係話佢而家批得咁快嘅話咧，佢更加會逼咗呢段時 間。 係 啊，係啊， 嗰個即係嗰個爭租屋嘅情況會係 惡化， 惡化係啦。即係你話攤開啲嘅話，可能好啲啦。但係你而家大家都。拎唔批，咁佢哋 咁你唯一嗰、那個即係可行嘅方法就係你揾遠少少住咯，住咗先，住定咗先，係 啊， 即係揾你起碼有個地址喺度，你先再諗將即係過咗一段時間先再諗其他方法。 即係好似之前第一批去嘅人咪落咗腳英國倫敦之後，喂住一個月兩個月唔係咯喎，唔係老咯走咁樣，係咁樣啦嚇。即係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就係、是。你當然你話喂我租屋嘅話都係而家最少你都要俾半年噶啦，咁你你半年其實都差唔多啦，你去到嗰度揾個地方住低細路仔讀書各樣，當然如果冇細路仔嗰啲就冇問題啦，即係細路仔大嗰啲啊，咁所以其實揾屋先啦，係講曬。 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就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